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入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你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堆福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，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堆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1枚、40枚素丸文纸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堆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笑，和我紧紧相拥。

把灯开不怎么红，在时过境迁以后，这段情就算停止，我不知明显我过去了都该认识你，用情爱念对我生了，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， 冷雨轻轻飘落在深秋的黎明，你的背影那么孤单，红叶像烈火燃烧，比不过我的心，我的爱永不灰心，燃烧不尽，我的爱永不灰心，燃烧不尽。 总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雨，今夜成空，望不回首袖底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，繁华日子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烟雨，明月相拥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烟火残梦难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，热情人心换冷淡漠，任多少深情抵消寂寞，人随风多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，反复相思的承诺，只因桂花香爱 想安平安。 就想起了月如钩，寂寞梧桐，山远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十里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月如钩，寂寞梧桐，深远锁清秋，剪不断理还乱，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不愿多想西楼，剪不断理还乱，十里愁别有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一番滋味，在心头。 Thank you.

是选择了放手，用逃避让感情犯错。 是我们的选择。 我选择了你，你选择了我，这是我们的选择。 所有的誓言，太阳挤压青山里的旗帜，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，你曾经说要保护我，只给我温柔没挫折，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，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，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，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，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因为我对情的爱全都不曾亏欠，你太委屈，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破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勇敢地放弃你，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。想放风筝，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，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，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，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对不起，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，你太委屈啊，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过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勇敢地放弃，你太委屈，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，不哭泣，因为我对情的爱全都不曾亏欠，你太委屈啊，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，穿破爱的暴风雨，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，也不再爱的梦中